现在这条路根本就不够两架车过，况且我这架急脚农夫 pick up 车身重阔度大，你根本没机会过到我的。 冇可能， 冇啊！ 你睇下先啦、 啊，听佢， 嗰个的 Sir 翻去差馆，可能会将我哋捉佢嘅事公开，我同你会俾人拉噶。 喂，喂妈，我哋快啲过嚟带清水、啊，做咩？你顶包咯！ 今次赢咗嘅系小姑娘， 啊、 一架车系应该有四个辘噶，但系你架车就只有两个辘，两个辘根本唔系一架街车，两个辘。只是一架单车、 啊、我哋找人再帮多次的士翻嚟，一嚟可以防止佢揭发我以前撞死人不顾而去嘅 case， 再者又可以阻止的士教自己啲斗车秘技俾嗰个阿坚。 你要先接受我嘅 终极测试，若果成功我就收你为徒，但系若果你嘅测试失败，你就永远都唔可以再揸车。我 on nothing。 一代车神定出的终极测试一定是非同凡响啊！坚，你要考虑清楚啊！ 你要考虑清楚先好啊！若果失败，永远都不可以揸车、啊。 点啊，坚？ 我本住我爸爸是因为有人不小心驾驶而去世，我一定要成为第一的教车师傅，教导全世界的人安全驾驶的重要。这个终极的测试我去硬的了，我要成为教车师傅之神， 坚，我以后唔抹嘴。 师傅仔，师傅仔，我唔做教车师傅啦，唔做，师傅仔。Bring it back, come back and roll.哎，师傅仔， 心里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， 好厉害阿健，我哋又赢咗啦。 Leo 是师傅仔， 你傻咗啊？吓，你傻噶？你傻咗啊？你傻咗啊 ？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，set 个 robot 玩下先， 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。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。 唔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！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！ 哎呀，咁样你都唔 请，我只系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教车师傅啫。 抄牌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噶。 我今年先十九岁咋，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，师傅仔。迪 Sir， 嗯、 你啦，只要能够做到你嘅徒弟，就算几困难，我都在所不计。测试你啦， 想成为我嘅徒弟有好多人，名人、明星、厨房老师、泥工、扎铁、整车、整布丁嘅都有啊！但系能够真正成为我徒弟嘅咧，只有一个人啊！ 吓，一个咁嗰个一定系一个好出色嘅车手啦，的传弟子。迪 Sir 你好嘢啊！ 真系估唔到，一代车神只有过一个徒弟啊！车神真系严谨，坚，快啲拍手掌！ 哦哦， 嗯、 哎，好啊，好 啊啊啊啊！唔、好意思，我记错咗，系好似系五个先啱，唔系一个，唔系一个。 吓、啊，五个？咁啲掌声要收翻啊！ 唔好啊，坚，唔好收翻，五个徒弟系相当难得之数，五个只要多啲就变成六。一个唔小心少咗呢又会变成四甚至三二点五仲惊。所以五个系天下间最奇妙最难得之数。迪 Sir, 好劲啊坚、哦、快啲欢呼。 好好耶耶耶。 多谢多谢多谢。不过五个当中只有一个拥有车神专有嘅象征车魂。 而我呢只是收拥有车魂的人做徒弟，所以最后我都只是收了一个为徒。答案最后的是一个， 又变回一个。 好啊，好严谨啊，见拍翻手掌。好 师傅仔啊，唔好咁啦，好角你擦鞋啊。 好角冇理由， 唔信你问下迪 Sir 啦。迪 Sir， 你觉唔觉得我哋好擦鞋啊？ 都唔係好角啫，都仲好自然㗎嘛。 咁见快啲搬工。 嗱，所以呢我收嘅徒弟一定要拥有车魂。嗱，见你要在测试当中激发到你的车魂，这样你就可以成为我的徒弟了。 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尽力的啦，将我的车魂激发出来，成为车神你的徒弟。 见快点放松。 喂，杨奇龙夫妇，帮阿迪 Sir 翻嚟嗰件事点啊？你阿妈搞掂未啊？ 我妈闹啊，俾咁多嘢佢做，而家开始我哋自己做翻晒。 喂，咁你带我嚟呢度做咩？荒山野岭又货仓又剩 ，Iceman 做嘢嘢，梗系有车走佬先得噶嘛。我带你嚟我嘅车库，俾你拣车啊。 你嘅车库？车库上面点解有 Ferrari 嘅马标志噶？ 因为呢个系我嘅法拉利车库。 你嘅 Ferrari 车库？我血脉好沸腾啊！我要爆发啦！我要马叫啊！ 你睇过我啲车先讲啦。 是 Tessa Rosa， 当年 Mary Rice 主角揸嗰架，吓、啊、呢个系 F 四十前身200GTO， 两个 turbo 系限量生产嘅，你都有，仲有呢个575mm Marvel Leto F 1转波系统，你真系傻噶，杨奇龙峰，你真系傻噶，有咁多名车，我 Iceman 只可以讲一句。你傻，但是你傻得够威。 Iceman， 我知道你喜欢 Ferrari， 所以我先带你来这里揀这里的车。一阵间捉到那个警察的 Sir 之后，我们就可以逃之夭夭。Iceman， 你揀啦，这里这么多架，随你揀。 那我就不是了，就这架50啦。 哦，这架。唔得喎，我老婆 keep 起咗条事喎、 啊。唔紧要啦，呢架355开逢啦。有嘅，呢架348 challenge 得啦啩，系咪啊？点啊你？ 其实呢度啲车咧，格格都俾我老婆 keep 住晒啲事啊，我哋唔揸得噶。 咁即系点啊？ 哦，我带你拣呢边啲车啊。吓、 啊？大发仔 move， 好攰啊！ 娟，你做咩啊？愁眉苦面咁嘅？ 迪 Sir 啊，啲测试都唔知系咪嘅，我不停喺度洗碗抹碟，抹咗成日啦，饭又冇开过、啊，但有咁多碗洗。 嗱、啊，我收到消息啊，我唔知道有冇关系啊。但是听咗就算啦，唉，嗰、那个 Dick Sir 啊，好似承包咗附近几间酒楼啲洗碗碟返嚟做啊，我唔係话佢利用你，又唔係话你傻俾人利用，总之啊，你当我冇讲过啦。 啊，唔怪之得啦，佢饭又冇开，但有咁多碗碟洗喎、啊，淨係用布啊抹碟都抹死我，原来佢利用我。 嗱，我冇讲过啊，係你自己讲㗎咋。 啊， 攰死我啦！ 喂，唔好讲啦，翻嚟啦佢。 哦，迪 Sir， 你翻嚟啦？ 系咯系咯，哎呀健，你洗碗洗成点啊？ 啊，我今日 今日啊，都唔知真系做乜鬼， 我头先追贼追咗九条街，嗰只脚都已经软晒啦，香港脚啊又发作啦，跟住啊搭地铁俾架车门咧就夹到个大髀，哎都仲未完啊，仲要俾个师奶攞双榴莲坑我个菠萝盖，食饭又倒些滚烫落个大髀度，架 lift 又坏咗，跑咗26层楼先至翻到屋企啊！ 哇，咁你对脚而家系咪五劳七伤？唔残废都烂晒噶啦！ 哎呀，嗱，啱啦，阿健。俾下一个测试你， 下一个测试好啊， 嚟过嚟捋大髀， 吓捋大髀，你讲笑咋？ 讲笑？ 咁如果我用呢一把声，系咪会好啲啊？过嚟捋大髀啊！ 吓 前前后后后后前前咁样捋，捋得唔好就当你测试唔合格，以后冇得揸车。 叻 健唔好啊！佢根本就分明坤你做下四。你唔好上当啊！ 算啦，师傅仔，我劣啦。为咗做一个出色嘅车手，可能我可以劣出我嘅车魂出嚟啦。 师傅啊，师傅，前前后后，后后前前，哎呀，爽啊！ 估唔到你架 move 可以咁快啊！ 我呢架 move 换咗个 Aristo 嘅计上去，280匹 Twin Turbo， 经过改装之后，两个 Turbo 会喺1000转嘅时候就会同时加入 1000转，咁即系话 一踩油就开 Turbo 啦！ 哇！哇！好快啊！哇！ Big Sir。你今次有难啊！Iceman， 就起呢两套我预备好嘅夜行衣先。 啊，哎呀，那个阿健啊，手势都唔错啊！头先嗰下略大髀裂咗成晚都冇手软，又出色，一啲碗碟又洗得干净喎，真系。咦？点解前面有两个人影嘅？唔通系小花猫？ 哇！丁 Sir， 系我哋啊！ 猫女郎 呢个造型吓死你咧！猫女郎夜行衣，喵！ 丁 Sir， 我哋要捉你啊！ 喵喵，要捉我？你怕冇咁容易？ 哼！我哋两个人，你得一个，你可以做啲咩啊？ 哼！只要你两个一捉我，我就系咁喐，系咁喐，等你捉都捉得冇咁容易。 哼，捉住佢， 好，嘿，我系咁喐，系咁喐，系咁喐，嘿，系咁喐，系咁喐， 哇，佢真系咁喐，周身都喐，好难捉佢、啊。 唔系，等你以为我 Dexter 咁易捉啊？哎呀，系咁喐，系咁喐。 见，嗰个 Dexter 唔掂啊，根本就系、是，当我讲下咋，佢根本冇心教你。唔好理佢啦，我教你好过。 咦，唔好讲住，师傅仔啊，你睇下前面嗰度 ，Dexter 好似俾两个人捉咗上车啊。 系喎，咁点啊？ 咦，佢哋开车啊！ 哎呀，阿健师傅仔救我啊！ 哦，食完饭翻嚟救你啊，好肚饿啊！哎呀， 食饭啦，健， 上车啦，食饭，追啊，警长，我嚟救你啊！ Iceman， 嗰个师傅仔阿健又追嚟啦！ 放心啦，你坐稳仲好啦，唔系跌死你啊！上次同佢喺医院斗推病床，佢都输俾我啦。我今日惊佢，去啦！双推冇改真，呜呜仔。 健，你好耐冇飞过车噶咯。上翻个自己嘅师傅车，乖嘛？ 好好啊，师傅仔，你系咪又改咗架车嚟啊？ 系啊，我加咗个散子兜。 呢条路系翻我屋企嘅石澳路，全程多弯，落车 要加速的同时不可以太快，还要在很短的时间作出多次转向，困难度是100。石墓这条路不是这么易走的，见你一个不小心还会飞出公路跌落悬崖，见这条路是我的。 师傅仔，啲弯好急啊！ 系啊，你要不停反复转态、回态、转态同回态、转态、回态、转态、回态、转态、回态、转态、回态、转态啊！ 呢种急速转向，普通车手唔系经过训练，转两三个弯就手软啦。剑，你而家只手系咪好攰啊？ 剑，你只手转态转得好快啊！你只手唔攰咩？ 啊，唔攰啊，仲越转越快添啊！ 点解啊？ 我谂系迪 Sir 嘅训练啊，系迪 Sir 嘅洗碗抹碟训练啊！ 剑，你应该明白。点解我叫你不停洗碗同埋抹碟啦？一个车手揸胎盘嘅灵活同埋力量系最重要嘅，而抹碟呢一个手势其实同转向十分相似。你响不停抹碟嘅期间，其实已经提升咗你嘅转向能力啦。 岂有此理！居然仲追到，不过跟住呢段系落车，一定要拖波。去减慢车速，然后加速。如果唔系，用 brake 会因为过热 ，brake 屁股着火。我呢招快速上落波，我系跟咗师傅上一代车神澳门过江龙学咗3年，是练到嘅啫。睇住啦，快速上落波。 剑，小心啊！呢段路。好烦啊，要落低波入弯啊，然后出弯先加速，入高波，然后再入低波，再转高波，再入低波，再入高波，再入高波，再入高波。剑，你居然可以一日做得到，仲可以做得咁快， 好畅顺啊！我啲波入得好畅顺啊，嗰种畅快感觉令我好开心啊！我明白啦，我终于明白啦。车神迪 Sir 点解要我帮佢劣大髀啊？前前后后，后后前前， 前前后后，后后前前。剑，我知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呢一招劣大髀噶。 迪 Sir， 我做到啦！洗碟手加上劣大髀，呢条车嘅弯路好畅顺啊，好似揸紧直平路咁啊！ 系神乎其技啊！我师傅仔有咩未见过？连大蛇小便都见过3次，但系今日阿健你嘅进步。实在同大蛇比更加雪雪声啊！ 洗碟手加劣匕首上啊！ 点解会咁啊？佢追到你啦！ 哎呀，追平啦，追平啦！ 点解会咁噶？嗰条系我最熟悉嘅路，点解啊？ 点解？我话俾你知道啦 ，Iceman， 系因为佢系我嘅徒弟。快车王阿健， 我唔信我会输、 我揸得好开心啊，我从未试过揸得咁开心噶、 前面咩嚟噶？嗰块 吓系一架车嘅影啊， 系车云啊， 新一代车神出现啊，健我嘅好徒弟。